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哎呦，酸死我了！ 妈妈，你这买的是什么水果呀？这么难吃。 馋猫，这是妈妈买来做梅子酒的。 对呀，这叫梅子，就是南方的水果，妈妈呀从网上买来做梅子酒给爸爸喝的。哎，你们吃这个。 哇，是杏儿，我最喜欢了。 也给我一个。嗯，真甜。 哎呀，这梅子做酒啊，让我想起来曹操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啊。 爸，你可真会往脸上贴金。 来，这怎么说话没大没小的。 这梅子和杏儿啊，也让我想起了一首诗。 什么诗啊？ 四时田园杂兴。 妈妈，这个四时是四季的意思，我懂，田园我也明白，可是这杂兴是什么意思啊？ 这都不懂，就是花大日高兴，肯定是诗人看见梅子也馋了，看见杏儿也想吃，于是就高兴了起来。 有点那个意思，但是呢不完全。这个杂兴呢，就是看到不同的事物生出的一些感想。这是一首组诗，哎，是作者范成大退休之后做的60首杂兴诗当中的一首。今天呢，我们说的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哎，这首诗很好懂啊，妈妈说着我都有画面感了。一束束梅子变得金黄，杏子也越长越大了，麦子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没有人经过，只有蝴蝶和蜻蜓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姐姐，你解释的都挺好，只有一点有问题。 哪一点？ 麦子怎么会开花呢？还开白花？你解释的不对。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哎呀，这个姐姐能说这么好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于这个啊，麦花雪白来花稀里的这个麦花啊，它指的是荞麦花。荞麦啊，它开花的时候是白的。 哦， 嗯，没错，明白了这个意思呀。下面咱们就一起朗读一下这首《四时田园杂兴》吧。 好啊。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 唯有蜻蜓蛱蝶飞。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帮孩子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良好的睡眠习惯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重要。首先，睡前要用热水泡脚。睡前热水泡脚有利于加速孩子的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会对睡眠有一定的帮助。而且睡前热水泡脚还能有效缓解疲劳，这样能够睡得更香。第二，让孩子睡前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牛奶中含有促进睡眠的成分，睡前喝一杯温热的牛奶可以让孩子睡得更安稳，而且牛奶有很高的营养成分，对于孩子的身体发育是有好处的。人的一生中，睡眠的时间大约占到三分之一，睡眠质量好坏对于人体健康来说至关重要。另外，家长要提醒孩子在睡前尽量不要玩手机，因为睡前玩手机会使人体更加兴奋而不利于入睡，还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伤害。睡前可以听一些有助于睡眠的音乐，可以让孩子的身心更加放松，健康地进入梦乡。防沉迷不能只依靠技术层面，相关部门、企业、学校、家长等各方要形成合力。专家呼吁，网络服务提供者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完善青少年模式相关的技术手段。各产品形态下对青少年保护的有效方式也有所区别，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专家指出，在内容上，平台应该积极地配备青少年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专业人才，切实提高优化青少年模式的内容供给，让网络空间成为适合青少年的成长空间。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家长的引导至关重要。专家提出，在青少年接触网络时，家长应该及时履行网络教育职责，安装过滤软件，控制上网时间，也要培养自身良好的上网习惯，避免给孩子带来不良的示范。针对当前青少年模式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专家建议，整个行业内部需要形成自律准则，以弥补现行强制性规定的不足。行业协会可以牵头制定，建立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及时发现青少年模式的问题。大型童话木偶剧《美人鱼》，故事讲述的是在大海的深处，美人鱼们整日轻歌曼舞，无忧无虑。可美丽的小公主海伦却时刻向往着陆地上人间的生活。海伦公主寻求于海巫婆，海巫婆给她吃下了用妖术炼制的毒汁。海伦忍着剧烈的疼痛，她将丧失美丽的尾巴和她甜美的歌喉，从此变成哑巴，从此失声，但她能够成为一个长着双腿的女孩。海伦在陆地上遇见了王子，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可王子曾经发誓要娶那个在海滩上救过他的姑娘，却不知道海伦就是他的救命恩人。那么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大型童话木偶剧《美人鱼》演出时间是8月27号和28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原版绘本《小兔汤姆》舞台剧《嗨，我是汤姆》，经典系列绘本《小兔汤姆》改编，在中国《小兔汤姆》累计销售量已经高达2000万册，在豆瓣读书的评分高达9.5分，并且被评为当当网终身五星图书。《小兔汤姆》系列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家的评价中找到答案。这些故事仿佛发生在邻家小孩的身上，令你感动，让你会心一笑。作者没有光凭技巧来编故事，而是在真正熟悉幼儿生活的基础上有感而发，仿佛没有故事却能够让最平凡的生活出彩。小兔汤姆是一套能够走进孩子心灵的绘本，对于孩子而言，这也是他们最能够引发共鸣的故事。学龄前的孩子非常适合观看这部亲子剧。 原版绘本《小兔汤姆》舞台剧《嗨，我是汤姆》，演出时间是9月3号和4号，地点在天桥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绘本是孩子通往世界的良好途径，阅读绘本也是建立亲子关系的好方法。如何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绘制孩子喜欢的图画，什么样的文字和故事符合孩子的成长需求？绘本如何帮助孩子养成积极心理、乐观性格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中信童书主编玉知晓。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中信童书的主编玉知晓老师，欢迎您，玉老师。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今天啊，玉老师也是给我们拿到了这个满满的很丰富的这个绘本。那先给我们介绍的一套绘本叫做小莫里安啊。那么这个绘本它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请您先给我们来说一说。 这套绘本呀是丛林中的一个小不点儿哈，它就有小手指甲盖儿那么大，是一个小小的人儿。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做小不点莫里安。别看他小，但是他有大大的梦想，他想看星星，他想飞上天，他还充满了探索的欲望，老想去山洞里看看大怪兽，他还有各种各样的梦。可以说呀，这个小莫里安就像我们每个小朋友一样，充满了幻想，然后他的世界里也充满了奇迹。他像我们，也像我们的小朋友一样，个子虽小，但是啊，面对的是一个广大的世界，所以他每天都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探索。 是的啊，那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个小莫里安这个绘本哈、啊？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呢？ 这套书啊，最早是那个画家古米还有这个作家朱慧芳他们来找到我们。当时这个故事其实是只有一个线稿，就是没有颜色的，很简单的一个线描这么一本稿子，然后送到我们这儿。但是就算是这样，我们也马上被他的故事打动了。他第一个故事当时投来的是小莫里安的星空这一本，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哈，是个小手指甲盖那么大的小小东西，然后他眼睛忽闪忽闪，像天上的小星星一样，然后他每天都想去看星星。他看到了萤火虫，看到了露珠，他都以为是星星，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星星是什么样。有一天呀，他爸爸妈妈就带着他骑着那个大青蛙，这里真是充满了想象力哈，就是一个小小人，然后骑着大青蛙嗖一下就出发了，然后越过茂密的草丛，跨过长长的溪流，爬上长长的藤蔓。他看到了树叶上的花呀果呀也像星星一样，看到了那个动物他们的眼睛在黑夜里一闪一闪发光，也像星星一样。我们读到这里就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就是朋友们他需要去看星星，那他想去看星星，爸爸妈妈就拉上他的小手，然后带着他去探索这个大世界，看到了花呀果呀，看到了丛林里的小动物，最后他们落到了一个小鹿的身上，然后那个小鹿驮着他们真的看到了广阔的星空展现在他们面前。那这个画的最后一幅就是几个小小人在一个特别广大的星空之下，然后那个星空上一点一点的星星，整个宇宙仿佛都在旋转一样。当时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马上被他的这个小人物的设定，还有这个宇宙的广阔的感觉，还有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那种温暖的互动所打动了。然后就从这本书开始，就是古米和朱慧芳老师就是开始写。我们当时就是给他们当时筹划了是5个故事，然后我们说你再多写一点，后来出来就是8个故事，然后他们一点一点的写，并且他们俩很神奇的就是 他俩从来没见过面， 嗯， 然后就凭着这个邮件，你一言我一语，你就是我文字作者给一点创意，然后会，然后古米他作为这个图画的画家，他画着画着可能又有点新想法，他又告诉这个朱老师，然后他们这样一来一回，一来一回，无数封邮件，然后经过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从最早有这个想法，一直到最后八本书成型，经过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他们打磨了出来这么一套很优质的原创绘本。我们当时是真的被这个故事打动了，并且也就是看到他们两个之间这种创作的默契哈，就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原创作者，所以就是我们就编辑部也陪着他们吧，可以说是，然后大家一起努力打磨出了这么一套书。 对，那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这一套书确实是非常的神奇哈，包括两位作者，绘本作者和文字作者，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可以说是线上的网友，然后通过这种打磨，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共是8个绘本哈。 对， 那我们看到它每一个绘本呢都有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刚才您讲到了是我想看星星，然后呢下一本叫我想要飞，还有一本呢是我能打败大怪兽。接下来呢是山洞里的大怪兽，还有我想有个梦啊，然后我有个秘密，还有呢是去默默节的旅程和快乐的默默节啊，这个读到他的书名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默默节是个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个默默节哈，当时他的设定就是。好像是古米最早想出来的，他觉得叫小莫里安嘛，那他们这群小人叫小默默人，然后他们过的节自然就叫默默节了。然后他在故事里的设定呢是这个小人儿，然后和巨人一起打败了太空来的大怪兽，然后胜利以后，太阳照了大地整整3天3夜，于是小人跟巨人们一起庆祝了3天3夜，然后这就是默默节的来历。然后每次默默节的时候呢，巨人会派一个代表来参加，然后小人们呢会举办热闹的集市，交换各种好玩的东西，像就是咱们小时候六一节欢天喜地一个大游乐场那种感觉。然后这就是默默节了。然后它的来历嘛，应该就来自于小莫里安吧，然后加上了绘者古米的一点点想法，叫默默节，是这么来的。 就特别有童趣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套绘本，它从这个画风上，首先它的颜色特别的鲜亮，很应该小朋友会很喜欢啊，这种颜色反差很大的。另外呢，就是它其中这个小人儿啊，它是一个小小的一只，而且它长的这个样子特别就像是原始人的那种感觉哈，戴着一个高高的像是一个图腾的这种帽子，然后呢上面是没穿衣服，下面是穿了一个像类似于草裙啊这样的一个装扮哈，所以看起来是特别有趣的。它的这个画风包括它是如何设计这个小主角的这个形象的哈，这个绘本的作者他是如何构思的呢？ 其实当时就是有很多读者问到说，为什么这个小人是个像小印第安人的形象，插根羽毛，然后穿着裙子，这个吧，其实就是当时最早起源于绘者的一个灵感，就是朱慧芳老师他作者作为作者他先写出来故事嘛，然后古米就一直想着怎么设计这个小莫里安，他画了好几稿，最后呢，因为他当时是看了一个纪录片，讲印第安人的纪录片，然后看完以后他就突然觉得，我这个小小人儿，他既然是在大自然里的，那他可能应该像我们印象中的印第安原始人一样有这样的装扮，然后呢与大自然非常亲近，也生活在大自然里。后来他就按这个设想画出了一个小小人儿，然后朱慧芳老师也很满意，就是这么来的，就来源一次纪录片吧，一次偶然的灵感，然后也没有说什么特定的含义，就是画家突如其来的灵感。 就好像我们在看一个小说，在看一本小说的主人公在脑海里想出了一个形象，然后等到如果把这个小说翻拍成影视剧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影视剧的选角和我们脑海当中的那个很符合啊，就觉得很欣喜哈。其实这个写绘本，它的文字作者和这个图画作者之间可能也有这种灵光乍现啊，或者是很契合很合拍的时候。 对，是这样。 我们看到这一套绘本当中，它的语言啊，听起来是挺有这种韵律的美感的啊。比如说我来朗读其中的一小段。 说到小莫里安又轻轻地跳到了最大的泡泡上，大泡泡慢悠悠地往上飞，不停地变换着颜色，美极了。阿丽丽哟，飞得高哟，就是感觉特别有童趣。那在写这个写这个绘本的时候啊，我们的文字作者老师他们是文字作者老师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跟您这边有做的一些什么样的沟通吗？或者他的这种写作的灵感是什么呢？ 说起来呢，这个文字的作者的老师必须要提一下，他是一位幼儿园老师，他的本职，所以他每天都泡在孩子嘴里。然后他是有十几年经验的幼儿园老师，真的跟孩子朝夕相处十来年的时间，那孩子喜欢什么样的语言他是最清楚的。然后他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带上一点童诗的感觉，然后反复吟唱的感觉，比如这个阿丽丽哦，飞得高哟，就像反复的唱歌一样。然后他这个文字也是修改了好几稿，就是主要是跟古米，其实他们两个作者跟绘者不停的碰撞。然后其实我们编辑部这边做的比较少，因为他拿来那个稿子已经很好了，我们当时一读觉得这就是孩子的语言，充满了诗意，充满了歌谣的感觉。 对，您说的很好啊，这个充满了诗意啊，朗朗上口。那么家长其实在给孩子去读的时候啊，让孩子也能够感觉到除了看到的这个故事和看到的这个图片之外，声音上的一种美感啊。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一套绘本呢一共是八本，那每一本是一个不同的故事，那当然我相信作者他通过这个故事是想传递给孩子啊一些信息的。那么这些个故事哈，作者通过每一个故事最主要的是想给孩子们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想告诉孩子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呢？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文学创作也好，然后其中也包括儿童文学的创作，其实作者他当时写的时候并不一定说要一定要去表达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达到什么教化的目的，但是他写出来自然而然的会流露出来吧，我们读者在看的时候会有所体悟。然后像这个朱慧芳老师和古米他们当时创作的时候，大概圈定了几个主题，但是没有说刻意的按照那个去写，那我们可以从但是读完以后每个小朋友其实是可以从这个故事中收获很多东西，比如说爱和力量。像这个小莫莉安，他想去看星星，爸爸妈妈就去陪着他，然后他想去飞呢，爸爸真的就陪着他飞，然后但是在他遇到危险时又温柔的守护着他，那我们可以从这里收获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如果你爱这个孩子就在他想飞的时候给他翅膀让他帮他去飞翔。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收获一些好品格，比如像这个小莫里安里面有一个他打这个变色龙哈，这本叫大怪龙，那这本里面是讲这个莫里安有一次他爸爸出去了，然后让小莫里安看家，那莫里安呢他看到有一条红色大怪龙，他就举着这个小毛打败你，然后过了一会儿又看到一条绿色的大怪龙，莫里安说我打败你，然后这接二连三的他打败了七个大怪龙哈，然后爸爸回来他就对爸爸说，爸爸我今天特别了不起，我打败了七个大怪龙，然后爸爸说你真是个小勇士，我把这个羽毛给你，这就是小勇士的象征。结果过了一会儿莫里安发现哎，又有一个大怪龙，他就骑着这个蜗牛哈，这里也非常有想象力，这个小莫里安肯定骑这个大蜗牛，小莫里安骑这个蜗牛，然后说大怪龙我要打败你，最后这个怪龙呜里哇啦哭了起来，说你打了我七次，我根本不是什么大怪龙，我想喝水你打我，想吃饭你打我，我想歇一会儿你也打我，我才不是什么大怪龙，我是变色龙，我每次变一次颜色你打我一次。特别有意思一个故事。然后最后小莫里安乖乖的去找爸爸说，爸爸其实我打败了一个龙，叫变色龙，不是七个龙。然后爸爸说虽然你那个没有打败这么多龙，但是你非常诚实，所以这个羽毛还是为你保留着。然后对，就是教孩子要诚实嘛，其实但是我们看完这个故事会觉得作者其实没有刻意的去写我们， 只是自然而然的去讲这么一个好看的故事，但是我们读完后每个孩子相信都会有所收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吧，就是丝毫的不说教，但是又润物无声这种感觉。 对，听起来就是感觉还非常的暖心哈。他虽然去打那个大怪龙，但是那个大怪龙看起来也是萌萌的呆呆的这个感觉，就是强者他有这种弱势的一面哈，也需要去保护，需要去呵护哈。那我看到这本书他在推荐适读年龄的时候写到的是2到5岁是亲子共读啊，6岁呢及以上是自主阅读啊。那么像拿到这样的一个绘本，您比较建议哈家长带着孩子怎么样去读？ 首先我们看绘本嘛，其实为什么说阅读要从绘本开始？因为文字对于孩子来说太抽象了，但是图画来说对他来说是非常具体的，那他首先肯定是被图画吸引。所以我们当时在你推荐年龄段的时候写到2到5，其实就是推荐这个2岁以上的孩子，虽然他不识字，但是他可以去看图了。然后莫里安这个图呢真的又是非常非常丰富，如果有读者买到这套书的话，可以在里面多寻找哈，有超级多的细节。然后比如说里面那些可爱的果子呀，那种拿那个小小针一戳就能喷出好多香甜的那个秘密水来的那个果子呀，然后还有各种可爱的小花呀，然后还有那种可爱的那个青蛙，还有小虫子，这些小怪兽都可以在图画里找。而且作者还在这个图画里埋了很多很多彩蛋，我们可以在这个图画里找到蓝精灵，找到卡梅拉，找到那个小象波米诺，这些都是古米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些形象。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蓝精灵，对吧？然后古米就把他们埋在了那些图画里，小朋友们去认真的读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他的这个文字是非常有韵律感的，那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朗读，其实亲子阅读我们就说嘛，在他能听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了，不用管他听不听得懂。其实就是对孩子讲话本身就是对孩子语言然后他这个最好的滋养，并且是你们中间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连结，就是我从小听着妈妈给我讲的故事长大的。然后我们可以抱着孩子来讲这个小不点莫里安，读读里面那个有韵律的文字，然后跟他一起看着画，然后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这个小小人的世界。 是的啊，刚才您说到有一些经典的卡通形象，比如说这个蓝精灵，我觉得可能对于70、80后的家长，对于这个卡通形象会更熟悉啊。所以这个绘本当中，它也是把一些过去经典的这个卡通形象埋藏在里边，有点像那个经典致敬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在哈。 对的。 是，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哈这一套啊小不点莫里安的这一套绘本，那么也是希望呢大朋友和小朋友啊都能从这个绘本当中找寻到乐趣，找寻到快乐啊，找寻到勇气哈。那今天非常感谢啊中信童书的主编玉芝小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玉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